七分格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金楼主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隔了退路，原来是汉室中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兵当背后看，杨红与金山擂鼓战敌口，迎命前求。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。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红刀号凤雏

浪翻腾，